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我很看好你们，或许只有在总决赛中，你们才会遇到真正的对手。不过，你们虽然有实力，但还需要戒骄戒躁。我明白你们今天打伤对手的原因，但以后这种情况还是尽量少出现为妙。毕竟史莱克学院也是高级魂师学院之一，树敌太多不好。天斗皇家学院那边你们倒不需要担心，我已经和陛下打过招呼了。陛下对于当初血腥亲王的做法也极为不满，如果不是报名后选手信息就无法更改了，陛下还真有心让你们重回天斗皇家学院呢。 我们在史莱克学院很好，谢谢您宁叔叔。 哎，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你的暗器品质都很好，以后如果有什么新的研究，一定要优先来找叔叔，条件任你提。蓉蓉，和伙伴们回学院吧，你是史莱克学院的一份子，爸爸是大赛组委会的成员，可不能和你待在一起啊，不然会有人说我徇私的。 哼，让他们说就好了，我们可是凭实力说话的。 哼，14岁也算是大姑娘了，以后可不要这么顽皮了啊！对了，走之前你不给我介绍一下你的伙伴们吗？ 看着宁风致脸上希冀的神色，除了史莱克七怪之外，四名替补队员里只有泰隆还能泰然处置，另外三人眼中的光芒都有些火热。他们面前这人是谁？那可是上三宗之一的宗主，七宝琉璃宗可以说是无数魂师向往的天堂。不但在魂师界口碑极佳，实力雄厚，而且还号称是魂师界最富有的宗门。作为一名魂师，如果能够依附于该宗，这一生也没什么可愁的了。宁荣荣的目光从伙伴们身上扫过，当他的目光与奥斯卡的目光相触时，芳心不禁出现了几分慌乱。 爸爸，这位降主姐姐是我们的学姐，35级治疗系气魂尊，刚才她也在场上的。 在宁宗主面前，晚辈怎敢妄称辅助系气魂师？ 绛珠姑娘的武魂十分奇特，只要专注于治疗系，定当有不错的前途。 多谢宁宗主指点。 这位黄远学长的武魂是独狼，他是35级强攻系战魂尊。金灵学长，武魂骷髅，敏攻系战魂师。泰隆大哥您见过的，力之一族的嫡传，38级纯力量型战魂师。 听着宁荣荣的介绍，宁风致向几人一一颔首并鼓励了几句，接着宁荣荣才介绍到史莱克七怪这几个自己人。 戴老大，我们史莱克七怪里的大哥，也是战队队长，绰号邪眸白虎。戴老大虽然今年才17岁，可已经是44级的战魂宗了哦。他是强攻系的，实力是我们这几个里面最强的。 最强不敢当，单挑的话我打不过小三。 17岁，44级，果然是个小怪物啊。 刚才你们的战斗我全都看到了，小伙子，你的武魂和魂技都相当出色，17岁就已经有如此成绩，实在令我惊叹呢。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在这次大赛结束后到我们七宝琉璃宗来坐坐。 宁叔叔的好意晚辈心领了，将来有机会定到七宝琉璃宗拜访。 邪眸白虎，哦，原来如此。 你们都是蓉蓉的伙伴，以后如果有什么用得着七宝琉璃宗的地方，尽管来宗门找我。 他叫奥斯卡，我们史莱克七怪里的老二，41级食物系气魂宗，武魂是香肠。 好个英俊少年， 食物系，不知道你年方几何呀？ 我今年16岁，比戴老大小1岁。 闻言宁风致大吃一惊，作为辅助系的宗师级人物，食物系魂师修炼的艰难他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如果说一名优秀的控制系魂师可以令一个团队将力量充分发挥出来，那么一名优秀的食物系魂师就足以令一支军队的持续战斗能力都大幅提升。 16岁的41级食物系魂师，别说见了，他就连听都没听过。看着宁风致吃惊的目光，奥斯卡心中也有几分小满足，多少安定了几分。 宁宗主，我一直很仰慕您，我也是辅助系的，不知道将来毕业后我能不能有这个荣幸加入七宝琉璃宗啊。 你到底是仰慕人家宁宗主，还是羡慕人家的女儿啊？ 求之不得，本宗最需要的就是像小兄弟你这样的人才，七宝琉璃宗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 爸爸，你怎么叫他小兄弟了？叫他小傲就是，不然这辈分乱了，我该怎么称呼他呀？ 你看我这不是高兴的糊涂了吗？小傲未来作为食物系魂师的前途不可限量。 爸爸，三哥你熟悉的很了，我就不多给你介绍啦。他呀，就是比以前多了一个魂环而已。 还而已？他已经让我和陛下吃惊的合不拢嘴了。第四魂环就是万年级别的，以前好像从未有人做到过，就连他父亲也没有这样的成绩。可惜啊，可惜。小三，你要是我的儿子该多好啊。 怎么，有我这个女儿你很丢脸吗？ 怎么会啊，你可是我的小宝贝。我的意思是，要再多一个像小三这样的儿子就更完美了。 唐三挠了挠头，却并没有开口，他的心中浮现出了父亲的容颜。 爸爸，您会像宁叔叔这样以我为荣吗？ 这是我四哥，我们都叫他胖子，真名叫马红俊，41级强攻系战魂宗，武魂师火凤凰。 火凤凰？ 宁风致眼睛一亮，看着马红俊连连点头。在武魂中，龙凤这一类都是顶级的存在。 蓉蓉，你不会告诉我，你们史莱克七怪都已经达到40级以上了吧？ 那倒没有，小五还不到40级，不过那是因为他没有吃三哥给的仙品药草，要不然肯定会比我的等级还高。 啊，宁叔叔您好，您还有没有像蓉蓉这么漂亮的女儿？如果有的话，只要您把女儿嫁给我，我就加入七宝琉璃宗。 哎可惜啊，我只有蓉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如果她自己愿意嫁给你，那我也没什么意见。 那我以后还是先去找个漂亮老婆再说吧，反正您不是说了，七宝琉璃宗的大门始终为我们敞开吗？ 是的，你们每一个人，七宝琉璃宗都欢迎。 我也可以加入吗？ 当然可以，七宝琉璃宗从来都不会拒绝人才。 黄远、绛珠、精灵三人这才大喜，尚未毕业就先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归宿，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令人兴奋的呢？ 小五是三哥的妹妹，我想以后三哥在哪里，小五应该就会在哪里吧。小五姐姐是37级的近战强攻系战魂师，他的近战实力可是强得很，要是不使用武魂的话，恐怕我们都打不过他呢，包括三哥。 小五向宁风致微微躬身行礼，却并没有多说什么。宁蓉蓉最后指向了朱竹清。 竹清是41级敏攻系战魂师，他和戴老大是一起的，恐怕不会加入我们宗门了。不过竹清，你以后一定要和戴老大来我们七宝琉璃宗玩哦。 朱竹清在面对别人的时候并不会像对待戴沐白一样冷淡，和小五一样，他也朝宁风致微微躬身行了个礼。此时大斗魂场外退场的观众已经越来越多了。 今天能够认识你们这些少年才俊，我真的很高兴。好了，你们赶快回学院吧。小三，我们单独说几句话如何呀？ 好。 爸爸真偏心，对三哥比对我还关注。 我找你三哥是有正经事，你在学院中要安分一点，快走吧。 史莱克学院的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了唐三一个人。 宁风致带着唐三走进了天斗城最繁华的区域，天皇街。 宁叔叔，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啊，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那次在史莱克学院知道你的身份后，我曾经多方打听，当初你父亲为什么会突然从魂师界销声匿迹。这个人知道一些信息，虽然并不全面，但总算是有点消息了。哎，直到现在，我依旧为你父亲感到惋惜。当初，他才刚达到封号斗罗的境界，就离开了魂师界。 一听和父亲有关，唐三的心顿时紧了紧。原本，他并不愿意和宁风致接触过多，毕竟宁风致乃一宗之主，又对他不错。要是宁风致执意招揽他，他也不太好回绝。可此时听宁风致这么一说，他心中不禁有些感激。 这位宁叔叔竟然为了我的事一直在打听，这份关心可不只是为了笼络我了。 宁风致带着唐三来到了一家茶楼，茶楼的规模看上去并不大，只有三层楼，装潢的古香古色。这时候茶楼内只有两三个客人，显得十分清静。二人来到二楼最内侧的雅间之后，宁风致推开折叠式屏风，引着唐三走了进去。房间内只有一个人，听到了二人过来的声音，已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此人看上去大约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相貌不算英俊，但也鼻直口方，穿着一身洁净的青布长袍，给人很清爽的感觉。一头长长的黑发用青布带系着，整齐地垂在脑后。虽然他的衣着十分普通，但整个人有一种特殊的气质。看到这个人，唐三总觉得有几分眼熟，但是他确实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 宁叔叔，您来了。 清河，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不用这样。 那怎么行？您是长辈，又是清河的老师，要是让父亲知道我对您不恭的话，恐怕要打折我的腿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